箴言不单止是教我们什么是智慧，箴言还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的富足。今天我们要讲箴言的系列的第八讲，是富足的智慧。一般人对于钱财，对于财富是非常之有兴趣，包括是这个基督徒在内，他们都对这些钱财对财富是很有兴趣。听了我这篇道之后，可能会有很多人会觉得自己是比想象中更加富有，但是亦都可能有很多的基督徒会是觉得自己是比想象是更加的贫穷。但我们首先来看看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的富足。在箴言的13:7说，假作富足的却一无所有，装作穷乏的却枉有财物。我们睇见一个人系几有几富有，唔系话睇佢嘅银行存折，银行入边又系有几多钱。有好多人喺银行入边可能系好多钱，但系佢哋系贫乏嘅。亦都有好多人银行入边唔系咁多钱，但系其实佢哋系富有。我哋做基督徒好多时啊，圣经都教我哋系要思念系天上嘅事，唔好思念地下嘅事。哥罗西书嘅3:2。亦有经文好似罗马书12:2，为要我哋系唔好效法呢个世界，因为呢个世界嘅人都系追求物质上嘅满足。保罗话你哋唔好走去效法呢个世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呢啲经文我哋都好熟悉，我哋都知道，甚至我哋识念。但系好多基督徒当讲到钱财的时候，就会变得是很紧张，变得是很放不开。其实很多基督徒他们外表是很爱主，但是他们的内心其实是很爱钱。在圣经里面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爱神的心和爱钱财的心是相对的。在马太福音的6:24，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护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金钱。有人说不是噃，我做得到噃，我可以爱神，我又爱我的财富。这里说你做不到的是耶稣基督。如果你认为你说你做得到的话，那你即是说耶稣基督在说大话。其实大部分的基督徒我发觉都是不承认他们是贪爱钱财。他们说我很爱主的，我不贪钱的。但是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看看他们的银行存折，看看他们的这个是支票簿，究竟他们的金钱用在哪里，你就知道究竟他们是不是一个贪钱的人。其实圣经是没有是贬低有钱人，亦都冇去褒奖系穷人。你话唔系，我读过有节嘅经文，真系褒奖穷人噶，话贫乏嘅人有福了。呢度系耶稣基督喺度登山宝训，讲嘅系另一边贫乏嘅人系有福了，唔系话佢哋真系喺度物质上嘅贫乏。其实一个系穷人唔一定能够系得救噶。如果他们是不接受耶稣基督，他们都不能够是得救。相反地，有钱人如果他们接受耶稣基督，一样是可以得救，一样是可以成为一个属灵的人。其实圣经里面有很多是有钱的信神的人，例如就是创世纪的13:2，是讲到是亚伯拉罕。在圣经里面说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13:2创世纪话佢系好有金银，仲有好多嘅畜生，系好有钱嘅人。大卫又系另外一个例子，大卫系好有钱，但佢系一个合神心意嘅人，佢亦都系追求神旨意嘅人，但佢非常之有钱。喺度历代至上嘅29:28，话佢年纪老迈，日子满足，享受丰富尊荣。就死了，他儿子所罗门接续他作王。经文说大卫是很有钱，他死的时候年事很高，但是他满有尊荣，满是有财富。在圣经里面新约 有位好有钱嘅人叫做约瑟阿利马太来。这个人是耶稣基督嘅门徒。如果我哋记得嘅话，当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之后，佢是让出咗佢自己嘅坟墓嚟到系俾耶稣基督嚟到安葬。另外，我哋知道巴拿巴安慰之子亦都系一个好有钱嘅人，喺树呢个使徒行传嘅4:37，话佢系拥有许多世间财富嘅人。另外，我哋亦都知道马大玛利亚同埋系拉撒路，佢哋都系好有钱啊，佢哋都系耶稣基督嘅朋友。其实我头先讲圣经真系冇贬低系有钱人一个人拥有好多财富唔等于佢系有罪，圣经从来冇咁讲过但系若果你只系喺度财物，只系喺度身外物，物质上系富有，而你唔认识神嘅话，喺度神嘅眼入面你系一个贫穷嘅人。呢个人我叫佢做系富有嘅穷人，点会有富有有穷啊？富有是他物质上他是很富有，但是他灵入面他是一个贫穷的人。这个亦都是我们今天所讲的，不是真正属神的富足。在这个圣经入面，一个不是真正属神富足的人就是少年的官。在算马太福音的19:16-30，话佢嚟到系揾耶稣基督，问耶稣点样先至能够系进入天堂？耶稣基督系教佢话要点样做，但系去到最后，结果佢都唔能够系进入天国。原因点解啊？因为佢系爱佢嘅产业系多过系爱神。喺度箴言嘅13:7经文话：假作富足嘅，却一无所有。呢度唔係讲係有个穷人佢係喺度充阔佬，係扮有钱佬。呢度讲嘅係有人可能係好有钱，但係佢係一无所有。其实钱财真係唔係一切，钱财真係係好有限。你可以好有钱，你可以买一张好靓嘅安乐椅，但係唔能够俾你有真正嘅安乐。你可以买一张好靓嘅床，好舒服嘅床，但是不等于你一定是睡得着觉。你可以买一间很大很大的屋，但是不一定是你有温暖的家庭。你能够是有钱跟人家签一张合约，但是不能够买到一个是安心，一个安乐的心。你能够是有钱，有很多人想跟你结婚，想嫁给你或者娶你，但是不等于你有真正的爱情。你有钱你可以买一只很漂亮的表劳力士但是不等于你买得到是时间。你是能够买到很多的书籍，但是不等于你是聪明，你有智慧。你能够是买到很多医疗的用具，如果你有钱但是你不能够买得到健康。你甚至有钱可以买一间教堂，但是不代表教堂里面的人弟兄姊妹就是属灵。你能够是买到一部好靓嘅圣经，镶晒金边，但是唔等于你就是一个得救嘅人。所以金钱真係非常非常之嘅有限。嗰啲唔属于神嘅财富，唔单止唔能够带俾你一个满足，而且会係俾你係有好多嘅忧虑。一个人若果佢淨係想希望喺到佢嘅钱财当中嚟到得到满足，佢一定係唔会满足嘅。佢呢啲财富都係假嘅，其实佢係一无所有。洛克菲勒 Rockefeller 就係一个好好嘅例子。佢我哋讲呢一个上几次分享嘅时候都有讲到有一个另外有个有钱人叫做 Howard Hughes， 佢嘅故事。呢个洛克菲勒又係另外一个有钱佬。佢係不断咁样喺度赚钱。有一次佢个朋友睇唔过眼问佢，佢话洛克菲勒，佢话你不断咁样喺度赚钱，你已经有好多钱啦，你仲要赚几多你先至够？洛克菲勒回答，佢话你俾我赚多一啲啲我就够啦。结果当佢赚多一啲啲，佢又再想赚多一啲啲添，佢又想赚多，计有咗一啲啲添，佢又想再有多一啲啲添，从来都唔能够系满足。 佢呢個咁嘅去揾財富已經唔係佢喺生活上嘅需要，佢已經係千萬富翁，係億萬富翁。佢尋求多啲嘅財產，只不過係希望得到滿足。嗱，一個人如果係希望喺度物質上得到滿足，佢係永遠唔會滿足，因為你永遠都能夠係揾到更多嘅錢財、更多物質嘅嘢。另外，亦都係另外有一個財主啊，佢亦都係好似洛克菲勒咁樣啊，想盡辦法喺度賺錢，但係始終都唔能夠滿足，佢始終都唔能夠係得到快樂。有一次，佢喺度街上見到有一個乞衣。那個乞衣見到他說，啊，我認得你，你就是那個財主佬。但是那個乞衣跟他說，他說你知不知道我是其實比你更加富有。哇，那個財主望了那個乞衣一眼，心諗，啊，你這個乞衣你怎麼可能比我更加富有。那個乞衣跟著就解釋說，他說，啊，若果我是得到飽暖的話，啊，我就已經很知足了，我就已經很開心。但是你啊，你永遠不會是滿足，你永遠不會快樂，啊，所以你的財富不是真正的財富，啊，我才是比你更加的富有。啊，這個乞衣說的話真的很有，啊，心意，啊，值得我們去思考。啊，這個也是所羅門王所說的，啊，所羅門王是箴言的作者，但他也是傳道書的作者。他在傳道書的2章4至10節，他說，我為自己是動了很大的工程，啊，起了很多的房屋，起了葡萄园，在这个园中栽种了很多的各样不同的果树，我还掘了个水池来到是浇灌我的 树木。他说我是甚至有很多的薄皮，多到直情薄皮都生薄皮，啊，越来越多。他说我是有很多的牛，有很多的羊，啊，甚至有很多的金银，啊，有属于君王的财宝，亦都有各省是进贡给我的财宝。他說他的財寶是多過以前以色列任何人的財富。他亦都是請了很多男女來到唱歌跳舞，來到助興，啊，他亦都有很多的妃嫔。他想做什麼他就去做什麼，他想買什麼他就去買什麼。但是居然去到傳道書的2章11節，他怎麼說？他說，後來我察看我手所經營的一切事和我勞碌所成的功，啊，誰知都是虛空，都是暴風，啊，在日光之下毫無益處。啊，所羅門王是用了他一生來到收集很多很多的東西，啊，希望帶給自己是快樂，結果到頭來他是得到空虛，啊，他一點都不開心，毫無益處。他說他有很多的妻妾，但是不能夠帶給他真正的愛情，他有很多物質上的東西，但是不能夠填滿他的空虛，他有很多很多的錢，但是不能夠買光陰，不能夠是買給他快樂。這個就是我們剛才那個是，啊，乞衣他所說，他說我得到飽暖我就開心了，我就滿足。但是對一個有錢人來說，如果他，啊，這個滿足是建立在他身外物，在這些財富上高，他將永遠不能夠得到滿足，他亦都不能夠永遠，他亦都永遠不能夠得到真正的快樂。嗱，呢啲都唔係真正嘅富足。喺箴言嘅23章5節，話你豈要定睛在虛無的錢財上麼？啊，因錢財必長翅膀，如鷹向天飛去。啊，呢，這個經文話，啊，遲早有一日你嗰啲錢財就好生咗翼出嚟，就會飛咗去。你話唔會啩，啊，我擺喺夾萬入面好安全嘅噃？咦？你試下去到你人生嘅盡頭，當你兩腳一伸嗰陣時，所有屬於你嘅嘢都會不翼而飛，啊，都唔再係屬於你。呢，這個就係約伯，啊，佢喺度約伯記係1章21節，佢所講，佢話佢自己係赤身出於母胎，佢亦都係赤身歸回。佢話上次係，啊，屬耶和華，收取亦都係屬於耶和華。箴言嘅27章24節亦都話，因為資財不能永有，冠冕岂能傳到萬代。就算你是皇帝，你有冠冕，你有皇位，你的皇位都不能够传到万代。世界上哪里有不倒的王朝，啊，你所有的财富，啊，有一日都会是完全化为乌有，冇晒。所以耶稣基督，啊，他的教导就是我们不要积财在地上，啊，地上是有虫咬我们的钱，是我们的金银财宝是会生锈， 啊，会有是贼来偷来抢我们的钱。啊，我们应该要积财在天，以致啊我们的财产是没有虫来住，啊，不会是生锈，亦都没有人会来偷了他们。耶稣基督说，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啊，马太福音的六章十九至到二十一节。头先都讲过，有好多的基督徒都不认他们自己是贪财。但是耶稣基督讲得很清楚，我们每个人应该看看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亦都在哪里。综合我们头先所讲，一个人如果是没有耶稣基督在他心里面，是不能够得到真正的富足。啊，你说有，我有耶稣基督在我心里面，但我一样是那么喜欢我的财富。刚才讲过了，耶稣基督说，啊，我们不能够是侍奉马门又侍奉神。啊，这个是不可能。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啊，我们真正的财宝是什么东西。啊，这个箴言的十一章四节，说法老的日子，神法老的日子，知财无益，唯有公义能教人脱离死亡。啊，我们说什么叫做神法老的日子，啊，我们讲这个十二先知书的时候都讲过，神法老的日子就是末世的审判的日子。啊，末世审判的日子，那为什么公义会救我们？公义会救我们，如果你记得我讲过这个天国的比喻，就是讲到说耶稣基督的公义，他是义的替不义，以致是我们是能够是被神来到是赦免，就是好像那个是天国的比喻，那个珍珠的比喻，耶稣基督的义就好像珍珠帽是遮盖住我们那粒沙，是吧？当神见到耶稣基督的义就赦免了我们。有人说我不怕，我大把钱银。你的钱银可以在地上贿赂贪官，但你不能够是贿赂神。去到神的这个宝座面前有一日，我情愿我是心里面有耶稣基督，好过我的袋里面是有千千万万有很多的金银珠宝。箴言的二十三章四节说，不要劳碌求富，忧仗自己的聪明。如果你人生的目的就是希望自富，富有，你是永远不会满足，这些亦都不是真真正正的富足。Jim Elliot 是这个韦瓜多尔的一个宣教士，他甚至在韦瓜多尔是殉道。他有一次他讲了一句是名言，这句名言是很出名。他说一个人，如果他是想获得是无法保留的东西，而放弃了是无法失去的东西，他说这个人是愚蠢。我再讲一次，他说一个人如果是想获得无法保留的东西，而放弃无法失去的东西，这个人是愚蠢。什么叫做无法保留？无法保留就是这些是钱财、身外物、物质上的东西。如果一个人想得到这些而放弃了是无法失去的，就是我们的救赎，我们天上的财富。这个人是愚蠢的。有钱不等于是富有，除了这些不属神的财富，除了会给你有内忧之外，亦都会给你有外患。在这里箴言的二十八章二十二节，说人有恶眼，想要急速发财，却不知穷乏必临到他身。为什么会有恶眼呢？恶眼很简单，就是你看着人家个个是你认为个个是想阻止你发达的人，你都对着他牛咁眼，咁咪恶眼，是吧？这些人无论是赚到多少钱，在神的眼里面，他们仍然都是穷乏的人。在这个箴言的二十八章二十节，说诚实人必多得福，想要急速发财的不免受罚。一个诚实的人是会得到神的祝福，一个是急于求财的人会得不择手段，以致他们是会得是招来神的惩罚。在这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这些例子，例如在这旧约，我们知道有以利沙的仆人叫做基哈西森，这个人是非常之的贪财，所以最后他是得了是麻风病。这件事是记录在这里列王纪下的五章。另外在这约书亚记的第七章，我们见到阿干这个人， 神話啊，唔可以攞當滅之物。啊，亞幹就係唔去理佢咩叫當滅之物。當滅之物就係、是、啊，應該被毀滅啊，唔應該據為己有。亞幹就係將呢啲嘅物件係據為己有，以致招來係身敗名裂。另外新約啊，我哋知道有亞拿尼亞同埋佢嘅妻子係撒菲拉，兩個都係一樣咁貪財兩夫妻啊，以致佢哋係去欺騙聖靈，招致殺身之禍，喺度使徒行傳嘅五章。嗱，講起呢啲人嚇，令我諗起咗一個比喻，就係蜜蜂同埋蜜糖嘅比喻。嗱，蜜蜂當佢係去到每一朵花度係採花粉嚟到係做蜜糖嚇，呢個係冇問題。但係若果係呢一個蜜蜂，佢太過係想要多啲蜜糖，佢見到台上邊有一罐開咗嘅蜜糖，佢就想中埋去攞蜜糖，結果會點啊？佢就會係啊，俾啲蜜糖黐住，甚至係浸死佢。所以我哋見到啊，呢一個比喻其實係教我哋要腳踏實地，好似蜜蜂係採呢個花粉一樣啊，腳踏實地做一個誠實嘅人，係得到神嘅祝福啊，唔好去急於求財，以致係能夠係做到好多嘅傷害。嗱，其實啊，每一節嘅經文喺《聖經》入面講到錢財嘅正面，就有係十節嘅經文係講到錢財啊身外物嘅負面啊，講俾我哋聽啊，呢啲咁嘅錢財身外物都會係引誘我哋係遠離神啊，呢一切啊物質上嘅嘢都係暫時嘅，我哋應該係追求嗰啲係永恆嘅，先至係真正嘅財富。係住箴言嘅十五章六節。为义人家中多有财宝，恶人得利反受扰害。嗱，我哋见到钱财系唔能够带俾我哋满足，反而系会带俾我哋有好多嘅忧虑。咁点解义人嘅财宝又吓唔会咧？啊，义人因为系建立佢哋嘅财宝在天，所以系冇忧虑。箴言嘅十五章十六节话：少有财宝啊，敬畏耶和华，强如多有财宝。是烦乱不安。这个就是我刚才所讲的那个蜜蜂的这个比喻。如果那个蜜蜂是小小地走去一路一路走去拿这个是花粉来到做蜜糖，就好像一个人是少有财宝，但是他是敬畏耶和华。但是如果这个蜜蜂他是急于求财，中了埋去那罐的蜜糖那里，想拿多一点的财富，好像一个人想拿多一点的财富，就会是引来有很多很多的烦乱不安。喺树1988年喺度 Chicago Tribune 系记载咗系一段嘅新闻，有个人叫做 Buddy Post， 佢系赢咗1600万嘅 Lotto 吓，系六合彩，1600万啊，唔系一个小数字，好有钱啊，突然间变咗系大财主。佢后屘讲翻出嚟，佢话佢变成咗财主之后，佢自己觉得自己系冇改变，但系佢身边嘅人，佢话都完全系改变晒。佢話佢嘅弟兄、佢嘅兄弟都想殺死佢。話佢個房東都睺住佢嘅錢走去告佢。結果佢贏到嘅錢這個房東係攞咗佢三分之一。佢剩落嚟嘅錢，佢不斷咁同人哋嚟到打官司，個個都想搶佢嘅錢，睺住佢嘅錢。佢要同警察打官司，要同律師打官司，佢甚至係同法官嚟到打官司，全部都係睺住佢啲錢。嗱，呢個亦都係令我諗起一個牧師講俾我聽，係有關托兒所嘅一個故事。佢話俾我聽，佢話佢係去帶佢嘅 BB 去到一個托兒所，佢見到好有趣，個托兒所嗰度有一個細佬哥，係一歲多啲，話唔夠兩歲。這個細佬哥就係坐咗個角落頭度，攬住曬啲玩具，好多好多嘅玩具。佢連隻腳嗰度咧，佢都係霸住啲玩具。因為佢已經攞唔到啦，兩隻手，所以佢隻腳嗰度仲有啲玩具咧，佢係保護住。有細佬哥走嚟攞佢啲玩具，佢就會係踢，又會係大聲叫啊！牛咁眼就係頭先所講啊，烏眼啊，惡眼望住人。嗱，但係最有趣嘅個牧師話，佢見到佢喺個角落頭度一啲都唔開心，因為點解啊？攬實曬啲玩具，有冇時間去玩啊？冇時間去玩，淨係保護住嗰啲玩具。但是其他啲小朋友呢，其他啲小朋友玩得好開心，個個喺度 大家在度分享所有的玩具，玩到不知几开心。但是这个细佬哥就完全一啲都不开心。这个就是钱财的外患。我们都见到在度马太福音的六章三十三节，耶稣基督教我们，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然后其他一切都会是加给我们。我们讲完了是假的富足，什么是假的富足，带来有很多的内忧外患。我们现在要讲是真正的富足。在这里箴言的十三章第七节，说装作贫乏的却广有财物。这里不是讲有个有钱佬在这里扮穷扮晒嘢咁，呢度系讲银行入边唔系咁有钱嘅人，其实佢哋系可以系好富足嘅。嗱，呢个正系呢个雅各书嘅二章五节所讲。雅各话：我亲爱嘅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嘅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且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么？嗱，呢度。不是说神是拣选了所有贫穷的人是进入天堂，但是拣选了所有的有钱人就是进入的地狱。这里是说贫穷的人其实是少些引诱离开神，他们可以专心来到倚靠神，但有很多是有钱人，他们就是被他们的金钱引诱他们离开神。所以我们见到一个穷人不代表他不富足，一个穷人可以灵入面是很富足。这个也是原因为什么我们要是很小心成功神学，因为成功神学教的是刚刚相反。成功神学教的就是一个基督徒神是要你在这里物质上富有富足。在这里收音机电视台，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见到这些传道人搏命呼吁人就是捐钱，你捐多些钱过来啦，神就会祝福你，给你健康，会给你大富大贵。如果真的这样的事，相信早期的基督徒彼得、保罗、十二门徒全部都是很有钱。但是我们见到这个不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的例子。在这个使徒行传的三章六节，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我没有钱的，我没有金又没有银，但是他说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彼得说，他说我钱就没了，我有能力，我由耶稣基督那里，他给我有医治的能力，我可以是来到医治你。虽然我们现在都已经是没有了以前使徒的那些神迹奇事的能力，但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是有从神而来的祝福，所以这个是我们天上的财富。究竟这些属神的财富有什么呢？有三样。我第一样我叫它做地上的财宝。有人说，哇 Pastor Sidney 你是不是未睡醒 你刚刚才讲完这些都不是说物质上的东西，是吧？你现在又说有物质上有地上的财宝。你听我讲埋先。我是讲紧箴言的十章二十二节。为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记不记得我刚才所讲地上真正物质上的这些财宝会给你有忧虑，是吧？这里所讲的很明显不是地上的财宝，这里想讲的是利未记二十六章和生命记二十八章相同的东西。在生命记二十八章和利未记二十六章，神是跟他和以色列人来到立约，同样神都有跟他的儿女来到立约。如果我们做儿女的，是我们不服从，我们是违约的话，神就会是管教我们。这个也都是在这个希伯来书十二章六节所讲，神所喜爱的儿女他是会管教。但如果我们服从，我们是守约，我们听话的话，神是会祝福我们。这里所讲地上的财宝就是这些的祝福。一个真正是被神祝福的人，得到有属神的祝福，就是透过服从敬虔和是这个是自足的生活，你都是被神祝福我们。我虽然这里说这里是祝福，不一定是这个物质上的财富，但亦都有可能神真的在物质上来到是祝福你。 如果神喺度物质上嚟到祝福你，恭喜你，但系吓、啊、你亦都应该要系同人嚟到系分享。嗱、啊，等阵我哋会系讲呢一点。嗱、啊，我而家讲第二点啊，除咗地上嘅财宝，仲有系天上嘅财宝。嗱，呢一个就系耶稣基督喺度马太福音六章十九至到二十一节所讲嘅。佢话你哋唔好堆积你哋嘅财宝喺地上，你哋要堆积你哋嘅财宝喺天上。啊，因为地上嘅嘢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唯有天上嘅先至系永恒。第三样，我叫佢做将来嘅财宝。嗱，我哋知道我哋讲完咗箴言之后，我哋会讲以弗所书。以弗所书话俾我哋听，我哋真系喺度天上有好多嘅呢啲系产业系等紧我哋，但呢度讲嘅系一种特别嘅产业，系呢个箴言嘅十三章二十二节，话善人系给子孙遗留产业。嗱，呢个系咩产业啊？系咪将我哋嗰啲钱财啊、财富啊留俾我哋嘅子孙啊？唔系，呢度所讲嘅系我喺度。讲父母的智慧的时候曾经跟大家讲过、我曾经讲过地上所有的产业我们都不能够带走，没有一样能够带走，但是有一样产业、有一样的物质我们是能够带得走，这个就是我们的儿女。如果我们在他们的面前有好见证的时候，他们亦都会相信神、我们就能够将他们和我们一起带到去天家。我讲话带去天家，唔系话因为我哋系基督徒，所以佢哋又变成基督徒。神系冇孙嘅，神系只有儿女嘅啫。所以佢哋每个人都系需要自己嚟到接受耶稣基督。但我哋所能够做到嘅就系有个好嘅见证，能够影响佢哋，以致我哋系能够同佢哋一齐去到呢个天家。呢一个就系我所讲。所以我哋喺度。真正属神的财富是有地上的财富，神的祝福、可以是物质，可以是非物质。第二是天上的财富，我们是积财在天。第三是将来的财宝、除了是我们天上的产业，还有我们的儿女，如果我们做得好的话。你想知道你自己是有几富有吗、是属神的财富，你将所有是、钱买不到的，死亡不能够令你和他分开的东西，你加在一起你就知道你自己是有几富有。我再讲一次，是将所有钱买不到和死亡不能够将你和他分开的东西加在一起，你就知道你自己有几富足。有人说我还不是很听得明白，你可不可以再具体一点告诉我们，告诉我听属神的财富和不属神的财富有什么分别。我可以再具体啲讲，属神嘅财富就系你系可以同人分享，分享完咗之后你系有更多嘅、所以你唔怕同人分享，所以你好乐意同人分享、以致你系越嚟 越有得多。嗱，呢一个系好似我讲嗰个托儿所嗰班细佬哥，大家系分享玩具，玩得好开心。嗱，唔属神嘅富足又系乜嘢啊？就是那些你怕人家会来抢走你，你很担心，你很不安乐，你亦都不愿意就去跟人家来到分享，你怕住会得是越分越少，所以你是变得很自私，你变得是不开心，就是好像在托儿所在角落头的小哥一样。可以同样是物质的东西，可以是神的祝福，你跟人越分享越多，等阵会再讲这点。亦都可以你是怕住会越分享越少，你不跟人分享，以致呢啲唔係变成咗係从神而嚟属神嘅呢个富足。法兰西斯喺上一次同大家讲过佢嘅故事，今日又同大家讲佢另外一个故事。有一次呢个主教嚟搵法兰西斯 St. Francis， 呢个主教话法兰西斯弟兄，法兰西斯话咩事啊主教，呢个主教话哎呀你嘅日子过得太清苦啦，你乜嘢都冇属于自己嘅，样样你都冇，你咁清苦点得啊？你不如有翻啲属于你自己嘅嘢啦。法兰西斯话：主教，你唔系开玩笑嘛？我而家都唔知道过得几开心啊！我有乜嘢我就同我啲弟兄嚟到分享，我开心到不得了。你要我系你要我有属于我自己嘅嘢，你即系叫我走去请个保镖，我要走去买啲系呢个武器嚟到系保护我嗰啲系物质。你唔好搞我，我而家都唔知几开心。这个世界上真係有两种人。一种人係接受嘅，一种人係付出嘅。接受嘅人係点啊？ 佢係食得好、住得好、著得好啊！因為點解啊？樣樣用曬喺自己嘅身上啊嘛，啊樣樣都好，但係唯有係付出嘅人，佢哋係瞓得好，佢哋係好安樂、好平安。一個真正係得到從神而嚟嘅財富，係一個真正能夠係得到從神而嚟嘅平安啊！如果我哋能夠係好平安啊，靠住虔誠嘅日子嚟到過日嘅話，啊呢一個係真正係屬神嘅財富。嗱，我亦都要係講翻轉頭，我頭先講咗好多就係話啊，呢啲屬神嘅財富唔一定係物質嘅，係嘛啊？但係亦都有可能就係神真係會係喺物質上嚟到祝福你。嗱，如果係咁嗰陣時，你就應該學習點樣嚟到同人哋分享，因為我頭先俾咗個定義俾大家，能夠係同人分享嘅呢、這個真正係屬神嘅呢一個富足。但係如果你唔願意同人分享嘅，呢、這個就唔係屬神嘅呢個富足。喺度箴言嘅三章九節話：你要以財物和一切初熟嘅土產尊榮耶和華。啊，呢、這個摩西喺度申命記嘅26:1-15，同以色列人話：佢話係神喺度埃及救你哋出嚟。你哋仲記唔記得你哋住喺度埃及嗰陣時，你哋係奴隸啊！啊，你哋係被捆綁嘅，係神將你哋救出嚟啊，將你哋放喺度流奶乳蜜嘅地方。所以你哋要紀念神，你哋要感恩。嗱，同樣我哋都係一樣，我哋都係被神所救贖。雖然唔係話神喺度埃及救我哋出嚟，但係埃及係代表係罪，代表係捆綁。我哋每一個人都係罪人，我哋每一個人啊，被救贖之前都係被罪所捆綁。是神是救赎了我们、啊、所以我们是很需要来到感恩，很需要来到纪念神。我们都需要是将初熟果子来到是、啊、献给神。初熟果子是什么、啊、以色列人他的田里面的收成、啊、第一次的收成、啊、这个是初熟的果子，他们先是献给神、啊、这个和我们、啊、一般的基督徒所做的是很相反。一般的基督徒都話：啊，你等我睇下月尾我仲有冇錢啦？啊，有錢嘅我就剩翻少少，我就捐俾神啦咁樣。但係唔係嘅喎，初熟果子係要將最好嘅獻俾神。啊，奉獻俾神永遠唔係喺我哋嘅財產當中嘅微小嘅一部分。啊，絕對唔係啊！千祈唔好諗係微小嘅一部分，應該係將最好嘅嚟到係獻俾神。喺度讲十二先知书嗰阵时，我曾经讲过马拉基书3:10，啊神话啊你哋唔可以试探啊任何嘅嘢唔可以试探佢，但系唯有喺一样嘢度，神系叫我哋去试探啊，你哋不妨嚟到试下啊。旧约叫佢哋系十一奉献，新约佢话随你哋中意系越献得多吓、啊，你系我就越祝福你。啊，就是好似打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俾你哋啊，直到你哋系无处可用。嗱、啊，我哋好多时候我哋都会系听见人哋话啊呢样嘢好，我哋即刻走去介绍俾人。好多时候可能你自己都未试过，系嘛？啊，有一次有一个弟兄寄咗个 email 俾我，啊话蜜糖同埋肉桂啊 ，cinnamon 啊可以帮助你生头发。嗱、啊，我唔讲佢系边个啦，啊。我真係去試喎，嗰排係甩頭髮甩得好多，所以我就喺度試。哇，將啲蜜糖，將啲打碎研碎咗個肉桂擺喺到個頭嗰度，搞到成頭黐粒粒。啊，我後尾好唔舒服，洗咗好多次頭，仍然都仲聞到係有嗰啲係蜜糖同埋肉桂嘅味。啊，黐粒粒嚇，成日覺得黐粒粒，洗完好多次唔黐㗎啦，但係佢凝住，好似仲係黐粒粒，好似啲蟻會走嚟嬲你一樣。哇，好難受。后来我见到这个弟兄，我问他，我说哇你自己有没有试过啊？弟兄说蛤，你真的去试啊？他说我寄给你啊，因为我当笑话的。很多时候我们都没有试过，我们就寄给人。但是这样东西我真的自己试过。你真的不妨你试一下，你大胆一点去、啊、奉献给神，神真的会打开天上的窗户倾覆给你，以致你是无处可用。嗱，呢一個係回應神，呢、这個係榮耀神嚇、啊，獻翻俾神。但係我哋啊，若果神係喺物質上施予俾我哋，我哋亦都要去幫助我哋身邊有需要嘅人。啊，你知唔知道你可以係做神嘅債主？ 你可以是借钱给神，你有没有想过？你说哪里有讲啊？在箴言的十九章十七节，经文说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恨耶和华必偿还。当你是能够在物质上，你能够是帮助是有需要的弟兄姊妹，神说你是借给我，我一定还给你。神不是留给借荆州，有借无回头。神借你几多少，他是会是大大地来到是再还给你。我们见到头先讲过，一个真正是有属神富足的人，他是可以同人哋分享他所有的，越分享就越有，是吗？所以我哋嘅物质上嘅钱财都系一样。如果我哋越系同人分享嗰阵时，神话我越系会赐俾你。嗱，虽然我哋头先讲过，有好多唔系物质上嘅嘢，例如爱啊、怜悯啊、宽恕都系一样。你越系爱人，神系越爱你。你越系怜悯人，神越怜悯你。你越系宽恕人，神系越宽恕你。但系呢度物质上嘅嘢都系一样。又有人问：咦，圣经边度话你越同人分享，你越有？在《箴言》的十一章二十四节，有施散的却更增添，有吝啬过度的反致穷乏。神说你即管去帮助人，我一定会给你更多。当我们打开我们的手来到是施予给人的时候，施予完了，神就会再继续摆一些在你的手上，因为你打开了你的手。但是如果你是揸住个拳头合埋你的手，就是好像在角落头托儿所的小哥那样，神想再赐一些给你都赐不到。你见不见到这个不同的地方？ Eugene Peterson 是我一个很喜欢的这个神学家。他曾经是讲过是一样东西，他说是讲了一个故事，是有关一只是雀仔妈妈和三只是小鸟。这个妈妈和小鸟坐在这个树枝上高，这个妈妈就搏命将小鸟是逼向那个树枝的树枝尖那里。妈妈慢慢就不够位了，第一只雀仔就跌了下来。跌了下来是怎样？它就飞学飞了，只可以逼住学飞，飞回上去树枝。于是又逼第二只，又没办法，又要学飞，又走回上来的树枝。跟住三只雀仔都是学晒来到是飞行。我们在私语上都是一样，我们很需要来到是学习，来到是练习，怎样能够是私语。我们很害怕的，头头私语的时候，哎呀，我自己都不知道够不够，是吧？但是当你私语给人的时候，你帮助人的时候，你会发觉神就大大这样来到是祝福你。所以这个是一个课程，是一个是练习。在主这个结束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今天讲了是富足的智慧。我们首先说什么不是属神的富足，是吧？是那些是内忧外患。若果我们的满足就是建立在这些物质上的东西，这些物质上的东西能够成为是内忧外患。这个属神的富足的定义是什么？就是钱不能够买得到，死亡不能够令我们跟它分开。我们将这些所有的东西加在一起，我们就知道我们有多富有。第三，属神的富足是有什么东西？我说是有地上的财宝，是吧？这个主要的是神给我们的祝福，但是也都可能是真真正正是在物质上，神可能是会是祝福我们，也都会是天上的财宝，就是积财在天，耶稣基督教。也都可能是有将来的财宝，就是以弗所斯里面所讲将来的这个产业。但是我们也都能够，如果做得好的话，能够带领我们的子女和我们一起是去到天家。如果神真是祝福我们，在物质上祝福我们的话，我们就要学习怎样来到是跟人家 是来到分享。因为我说过，真正从神而来的这个富足是能够跟人家分享。同样是物质的东西，如果你不同人分享的话，这个不是从神而来。如果你是同人分享的话，这个从神而来，神亦都会是再补多一点给你。所以这个是不同的地方。愿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心，如果神是祝福我们物质上的话，我们愿意是奉献给神来到是荣耀他。但我们是将最好的，是将初熟果子来到是献给他。 愿我们都能够是有这个心来到帮助有需要的弟兄姊妹，就好像借钱给神一样，神一定是会归还给我们。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是有箴言的教导，给我们是有这个富足智慧的教导。愿你都是能够帮助我们每个人，能够是建筑堆积我们的财宝在天上而不在地上。愿意我们每个人都有天上的财宝，愿意我们都能够做好见证，能够带领我们的儿女甚至子孙是跟我们一样，是能够是去到这个天国。愿意当你是在物质上来到是施予给我们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都有这个心来到跟人家分享。首先是回应回，是将我们初熟果子是献给你，将我们最好的是献给你。其余就是我们亦都是要是来到帮助那些 有需要的弟兄姊妹，愿我们都能够是透过我们的施予，能够是荣耀神，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门。